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239集，寻找宋恩。车开到终点站，是一个小镇。穿过没有多少人口的小镇之后，就是崎岖难行的山路，植物繁多，地上能看见一条明显是人为走出来的小路，沿途却没看见半个人影。前方拐角的方向遥遥有村落在望，但这也仅仅是看起来。冬至走了足足半个小时，还没走到头。大中午的，太阳正当头，这里比国内的温度要高得多，冬至不得不将袖子挽起，稍解闷热。身后装着长手剑的秦和与后背衬衫贴在一起的地方也冒出了汗，黏腻腻的，有些难受。就在这时，前方传来了一声惊叫，像是有人被什么东西咬住。终于能听见人声，冬至精神一振，加快脚步跑了过去。转过前方的拐角，他很快地看见了一个人坐在地上。对方一看就是当地人，黝黑的肤色，十七八岁的少年，肥大的裤子挽起来，露出下面一截小腿。他脸上露出吃痛的表情，纠结成一团。听见脚步声，对方转头，见冬至一看就是外地人，立马露出了警惕不善的表情。 你的腿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我刚才被蛇咬了，好像有毒，现在站不起来，你能不能扶我到家里？就在前面。 冬至看了一下，少年腿上果然有个被咬的伤痕，正鼓鼓地流着血，但少年自己用布条把腿绑住，暂时让毒素没办法更快地往全身流动。 当然可以，需要送你去医院吗？ 我们家就有解毒的草药。 他将少年的手臂抬起来，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按照对方的指引方向，搀扶着他往村落走去，一面状若无意地打听起这个村子的情形。从少年的口中得知，他叫素奇，是仙达村的村民。这个村子位于边境上，以前泰缅关系不好的时候没少受牵连，缅甸不少难民逃过来，却也不受这边政府的待见。素奇一家就是因为缅甸战乱逃过来的难民，但在宋恩上师来到这里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许多人远道而来拜见上师，连带这个村子的村民也都受惠不少，连以前控制这里的毒枭也不敢再胡作非为了。冬至扫了一眼远处漫山遍野的罂粟田，他知道在东南亚一些地区，将这种植物作为经济作物来种植且赖以生存。他也听说过十数年前当地政府迫于国际压力，将大部分罂粟田都销毁了，而且毒品交易在明面上也是非法的，可暗地里从来就没有断绝过。当地政府试图让居民改种咖啡豆和鲜花，以此来转变他们的思路，但替代作物并没有像罂粟这样让他们来钱快，而且像仙达村这种地方地处偏远，情势复杂，往往见效不大。就在素奇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介绍远处即将开花已经长出花苞的罂粟时，冬至想到的却是中国的国境线守住了国内的安详太平，但在国境线以外却依旧有源源不断的罂粟被种出来，对当地人来说那是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但他们的制成品却被当成诱人性堕落的恶毒之源，一次又一次让缉毒警察疲于奔命，默默牺牲，也让无数家庭就此败亡。 冬，你在发什么呆？难道那些花不好看吗？ 素奇分不清冬和懂的区别，读音有所偏差，冬至也没有纠正他。冬至笑了笑，不欲多说，转而打听道， 这么说你们都认识宋恩上师，我如果想去拜访他，你能帮我引荐吗？ 我就知道你是来找他的， 每年都有许多人来求见上师，他们有许多愿望，想让上师帮他们实现。你也有吗？ 素琪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冬至故作苦恼。 当然，我的女朋友离我而去，我想让她回心转意。听说宋恩上师能够帮助我变得更有钱，如果有了钱，我就可以打败他的追求者，重新追回他了。 那宋恩上师会帮你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对这里的村民来说，能庇佑他们的宋恩自然是大好人。说话间，冬至与素琪来到了一间屋子，门口坐着一名老妇人。对方看见素琪的伤口，忙起身走开，过了一会儿就拿来一个碗，将里面揉碎的草药连同汁液都附在伤口上。素琪跟他说了几句，又比比冬至，似乎在解释冬至的来意。老妇人冲冬至点点头，和善一笑，双手合十，正是当地人熟悉的见面礼仪。冬至也回忆双手合十，苏琪解释道， 她是我祖母，叫萨拉，我和她说是你扶我回来的。萨拉去给我们准备午饭了，吃过之后我就带你去找上师。 午饭就很简单，是这里常见的烤鱼和米饭，味道也谈不上可口，但冬至的确有些饿了，就问素琪和他的祖母道谢，跟他们一起吃饭。吃完饭，素琪又端来两杯水，告诉他， 里面是一种叫卡兰奇的植物的汁液，我们这里常用来做饮料，味道很好的。 冬至尝了一口，果然味道很清甜，但很快他觉得有些头晕，连坐都坐不稳，不得不扶住桌沿。再看素琪，这个朴实的少年却在此时露出了意味不明的笑容。冬至扶着额头，一脸惊恐。 你在里面放了什么？ 哼，你根本就不是来求宋恩上师办事的吧？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想对上师不利，像你这种坏人就该全身不能动，神志清醒地看着我一刀刀地把你的手脚给切掉，然后再把你的脑袋奉献给上师，他就可以用你的脑袋来做降头了。这是你能为上师提供的最后一点贡献。 你小小年纪怎么这么恶毒？你祖母知道你这样做吗？ 当然知道，宋恩上师是我们的恩人，谁想害他就是跟我们作对。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浑身开始发麻，四肢动不了了？ 没有啊。 啊？ 冬至伸了个懒腰，对他摊手， 你看还能动。哎，你的毒药是不是不管用啊？我觉得我刚才之所以头晕，可能是因为吃撑了。那毒药会不会被你自己给吃了？ 这怎么可能，我给你下的可是降头。 话音方落，他脸色一变，捂着肚子弯下腰，嘴里发出呻吟。 苏琪，苏琪！ 不知藏在何处的老妇人突然奔出来，扶住苏琪，惊慌失措，一面对冬至说了些许多当地的土话，但冬至听不懂，也就没管他。 哼，我就说吧，肯定是被你自己给吃下了，要不然你带我去见宋恩，让他帮你解降。 不可能，我刚才明明看着你喝了的，饭菜里也有。 素琪不肯相信自己会失手，冬至耸肩，面露遗憾。 不好意思，我来这里之前已经吃过解药了，听说你们受宋恩庇护，对他都很尊敬，他肯定也会教了你们一些小手段吧。但是你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刚才那个地方又空旷，居然还会被蛇咬，你自己觉得合理吗？只能说我比你聪明。 这地方防不胜防，他们来的虽然匆忙，但却没有忘记做准备。这地方不光不太平，蛇虫鼠蚁也多，没中降头也容易中瘴毒。信差事先就给他们做了防范手段，甚至教他们如何反击。虽然太复杂的降头术无法保证有用，但一般的小手段还是不在话下的。退一万步说，他体内已经有了歹毒诡异的鬼面将，债多了不愁，比起宋恩，素琪这点小打小闹只能算皮毛而已。说话间，素琪已经腹痛如绞，抱着肚子在地上打滚， 老夫人急得满头大汗，只得连连向冬至磕头，嘴里说着他听不明白的话。但不用听明白，冬至也知道那应该是向自己求饶。换作平时，冬至可能会心软，但刚才知道自己孙子向他下降头，老夫人也没阻止，可见他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面对他的求饶，冬至无动于衷，对素琪道：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你带我去见宋恩，我给你解药；要么你带我去见宋恩，让宋恩给你解毒。 素琪很想问这两个选择有什么不同，但他已经痛得开不了口，只能怨恨地用眼神凌迟冬至。 本期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期见。